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今天的快乐之旅的主题依旧是欢声笑语北京游，为您讲述的是马季和四位另类弟子的故事。在马季的众多弟子当中，他是一位在海外弘扬相声艺术的徒弟，他就是马来西亚华人姚新光。这位姚新光本是马来西亚一个工厂的厂长，因为他酷爱咱们中国的相声艺术，甚至选择了提前退休，专门从事相声的普及工作，被人们称为是马来西亚的相声之父。他是1990年在马季去马来西亚举办相声讲座的过程中拜马季为师的。对于这位小自己10岁又身在异国一心弘扬相声艺术的弟子，马季非常的钦佩。但是不幸的是，2004年姚新光因病过早的去世，马季同样为失去这样一位挚爱相声的好徒弟和好朋友伤心了许久。由于身在马来西亚，姚新光在有生之年并没有太多的机会和恩师马季同台献艺。不过呢，我们还是为您找到了一段姚新光和恩师马季搭档的这么一段难得的作品。那同时一起参加表演的还有他的师兄弟儿。下面呢，咱们一块来欣赏这段送春联。 马先生啊，咱们今年那个拜年跟往年不一样， 不一样。 我们弟子们要表达表达自己的心意 啊，怎么表达方法呢？ 您拿我来说吧我给您买了点点心。 哎呦，你太客气了， 特别甜 特别甜 啊！您不是有糖尿病吗？ 不 啊。 你知道我有糖尿病还买甜点心？ 不是，怕您吃这不行，我就把它给我妈吃了， 给 您换了点别的 换个不甜的 不，换一春联。 换春，这春联跟那点心挨得上吗？ 这联不错呀 这个春联贴哪儿？ 贴您这儿挺好，我看就 不行不行我这好容易写好了我给它盖上。 我盖上不行 我白忙活了 这门口不行贴您的这个客厅。 客厅行 行不行？ 客厅行， 听听我的。 上联是什么词儿？ 上四海一家，高朋满座，不分东西南北老中青。 这上联字儿还不少。 哎， 你给解释解释， 您的这个观众广泛 啊， 东西南北雅俗共赏，老幼都喜欢您。 对， 对不对？ 好好好。下联呢？ 下联是五洲同宗 啊， 欢聚一堂，哪管金发蓝眼大鼻子。 大鼻子大鼻子还有 这模样这模样 对大家伙都认识大山，这是姜昆的徒弟加拿大的 对 我们这里不仅有加拿大的我们还有这马来西亚的 姚先生， 还有美国的没来得及赶到，总之哪儿的人都有你的横批是什么？ 里通外国 这叫什么词啊？ 这怎么了 啊？ 您把这个相声的表演的这些理论呢，您通通弄外国去了，这不是里通外国吗？这不， 他这不解释，我能吓出一身汗来。 我这事来怎么样？ 不错不错，谢谢 先生。我给您拜年了。 赵爷，你怎么拜法？ 我给您买了辆自行车。 哎呦，太客气了。 又怕您岁数大摔着。是， 那怎么办呢？ 我给您换点安全的呀。 换个什么呀？ 换一副对联。 好嘛，也是对联啊。 对，是啊。 你的对联给我贴哪儿啊？ 我给您贴书房吧。 书房 啊？ 行， 没有吧。 上联什么词儿？ 无书无本无笔墨。 我这是书房吗？ 下联好啊。 下联什么词儿？ 有声有相有表情。 好，这是我们的特点。 哎， 我们呢大量资料是录音录像的东西不用那个写对横批是什么？ 省纸费电 不会废话 不错 行 先生，我给您拜年来了。 马来西亚的姚新光不客气地说，在马来西亚称为相声之父。你给我怎么拜年？ 我从马来西亚 啊， 给您买一盒冰淇淋。 冰淇淋？ 就怕化了。 那本来它就得化了。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也换了。 换上。 换一副春联。 你也就是春联就完了。 对。 你这春联给我贴哪儿啊？ 贴在这个书房。 哎，书 怎么样？ 书房趴到那贴过了， 贴了， 贴过了。 那客厅呢？ 客厅 我乡村贴上了。嗯，那卧室怎么样？ 我睡觉那地方，睡觉那地方也贴。 对， 上联是什么词儿？ 我这上联是啊，大事一高，开口就有包袱。 啊，嗯，我正在卧室那儿，我就研究这包袱。 哎，对对对。 下联呢？ 下联是先生能睡啊，躺下就打呼噜。 哈。我就这么点毛病，他给我总结出来了。横批呢？ 没心没肺。 你才没心、这怎么说话呢？这是啊， 先生， 什么叫没心没肺？ 根据我们马来西亚人的习惯 啊， 让您少操心， 少操心， 哎、就能健康长寿吗？ 哦， 郑板桥不是有句名言吗？ 郑板桥说什么？ 难得糊涂。 哎，有这四个字， 先生 啊啊， 您糊涂长寿啊。 啊，你这个意思我完全理解了，让我多活几年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你用词不当。 哦， 没心没肺在我们这儿是贬义词。 哦， 知道吗？ 好好好， 得了，你外国人原谅你啊。 刚刚咱们欣赏到的就是马季、姚星光、姜昆、赵岩合作的群口相声《送春联》。可以说咱们为各位介绍的马季这四位弟子啊，只是马季众多位弟子的一个代表。2006年12月20日，马季先生默默走完了自己的相声之路。虽说师父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但马季的这些弟子们纷纷表示要继续为相声事业奋斗终生。他们也都认为师父其实并没有走，他将陪伴着弟子们在相声这条路上永远的走下去。好了，最后呢，咱们一块来欣赏张学友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一路上有你》。在这里，导游韩涛代表调子大熊，技术尹力，感谢各位乘坐本期的娱乐大篷车。在今后的旅途当中，我们将会为您带来一位被马季誉为相声巨人的北京相声表演艺术家的从艺故事，敬请期待。我们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你知道吗？爱你并不容易，还需要很多勇气，是天意，好多话说不出去，就是怕你负担不起。你相信吗？这一生遇见你，是上辈子我欠你的，是天意吧，让我爱上你，才有让你离我而去。也许轮回里早已注定，今生就该我还给你。一颗心在风雨里飘来飘去，都是为你。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就算是为了分离我相遇。一路上有你，痛一点也愿意，就算这辈子注定要和你分离。你知道吗？爱你并不容易，还需要很多勇气，是天意吧，好多话说不出去，就是怕你负担不起。你相信吗？这一生遇见你，是上辈子我欠你的，是天意吧，让我爱上你，才有让你离我而去。也许轮回里早已注定，今生就该我还给你。一颗心在风雨里飘来飘去，都是为你。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就 要和你分离。 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音精华，声系天下。